众号微蓝北京，大写的微，蓝天的蓝。北京时间19点整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。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请欣赏江若水的两篇诗歌评论，戴望舒的《五月气源》和闻一多的《一簇鲜花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，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《春日游罗浮潭》。 戴望舒生于1905年，1950年去世，享年45岁。他是浙江杭州人，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、翻译家。1928年发表成名作《雨巷》时，年仅23岁。1936年10月，他与卞之琳、孙大宇、梁宗岱、冯至等人创办了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刊物《新诗月刊》，诗歌史上重要的新月派也由此形成。戴望舒的代表作除了《雨巷》，还有《我的记忆》等。下面我们一起欣赏浙江大学教授江若水的诗歌评论，戴望舒的《五月气源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？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？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新月派对新诗的形式很有建设性，但在其严整的板块与铿锵的声音中，诗人们对世界与心灵那微妙的音译部分的感觉未免迟钝。这时候来了戴望舒的诗，阳刚之后皆以阴柔，戴望舒的诗仿佛一个媚人的尤物，很快赢得了读者的喜爱。我不是指他的成名作《雨巷》，施哲存凭他当年的好友这首诗说，20岁以前你可以喜欢，过了25岁还喜欢的话，那就有问题了，而是指他中期风格最成熟时候的作品，在自然的语调中缓缓吐露心声，虽是说话，却并非爽脆的口语，而是柔韧绵长的书面语，如二月的开头，春天已在野菊的头上逡巡着了，春天已在斑鸠的羽上逡巡着了，春天已在清晰的早上逡巡着了，绿荫的林遂成为恋的众香国。我们听到戴望舒不必单音字，头、羽、早、林、恋，这样便与双音节的口语在声音上区别开来，因为他追求书面语的雅致，意象也十分典丽甚至美艳，却又不像中国山水田园的风光，而仿佛异域情调，近似西方书的插图里展示的自然风物。他一度沉湎于英国世纪末颓废诗人欧纳斯特·道生的诗，与杜恒合作翻译过他的整本诗集，那种韶华易逝、忧郁低怀的情调感染了他。小说飘的那个伤势的书名本来也从道生的诗句里来，但是很快戴望舒弃绝了三流诗人的一味感伤，他追慕的对象转到了魏尔伦，然后是耶麦，与耶麦相近的淳朴、亲切、温煦成为戴望舒大部分诗篇的质地。如他的《我的记忆》里所说的，他的话是古旧的，老是讲着同样的故事，他的音调是和谐的，老是唱着同样的曲子。且听下面这首深碧的园子。五月的园子已花繁叶满了，浓荫里却静无鸟喧，小径已铺满苔藓，而篱门的锁也锈了，主人却在窈窕的太阳下，在窈窕的太阳下也有璀璨的园林吗？陌生人在篱边探首，空想着天外的主人。 这首诗大有古人绝句的神韵，但诗情并不寓于游园不直视的空灵，它表面的纯净并不等于内涵的简单，这就是现代感性的复杂化和精微化。此诗似乎蕴含着两重可能的意念，或许是体现主人生活的别处，因为自己的园子不一定是自足的存在，也许是晚叹主人骑马找乐，对自家满园的花叶不知爱惜，天外的主人好像另一首诗中的乐园鸟，无休无止地追寻窈窕的太阳，璀璨的园林，这是幸福的云游呢，还是永恒的苦役？ 启功常有妙语，唐以前诗是长出来的，唐人诗是嚷出来的，宋人诗是想出来的，宋以后诗是仿出来的。借用这个说法来读新诗，则郭沫若、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是嚷出来的，卞之琳、冯至和穆旦的诗是想出来的，而大家的诗或多或少总是仿出来的。有没有长出来的呢？有，但是很少。比如戴望舒，经历过旧锦囊的浪漫主义、望舒草的象征主义与后期象征主义，以及演我思想、白蝴蝶等诗章的超现实主义等好几个阶段，最后有了一个短暂的自由生长时期，那就是他最后一个诗集《灾难的岁月》中的《过旧居》《市长女》《萧红木畔口站》等等。诗人已然结束铅华，一无一棒，只是跟着感觉走，照着情绪写，不假雕饰而自能动人。我不是说这些诗句是多么精湛的艺术，只是认为它们非常难得。这带露台，这扇窗，后面有幸福在窥望，还有几架书，两张床，一瓶花，这已是天堂。我没有忘记，这是家。妻如玉，女儿如花，清晨的呼唤和灯下的闲话，想一想会叫人发傻。这些已经是口语了吧，是有韵的整齐字句了吧，但口语用得干净，韵律显得自然，都不像是有意为之。那是在战时，诗人做过日本人的牢狱，又遇着婚变，苦味在舌尖，伤没有收口，诗人语调中的怅惘恍惚真令人痛心。我读到《市长女》里这样的句子，如果人家窥见我们在灯下谈笑，就会觉得但为了这也值得过一生。想到的是《日瓦戈医生》里拉拉的感叹，如果时间倒流，如果在某个地方世界的尽头，我们家窗口的灯奇迹般的亮了，照亮了帕莎书桌上的书，我大概爬也要爬到哪儿去。家常的幸福已经遥不可及，戴望舒式的娓娓的语调也成了绝响。 现代诗坛人才辈出，流派纷呈，新月派诗人的代表人物除了戴望舒，还有我们熟悉的闻一多。下面就请听江若水的另一篇诗歌评论，闻一多的一簇鲜花。我读死水，长期耳鸣心悸的幻觉，因为押韵太密集，声音太铿锵，反倒是读他的1923年出版的第一个诗集《红烛》，每每有一种从容宁静之感，重现出另一种情感质地。比如说他的《一局》，重阳节前一日作，这首诗的主旨很醒惑，我要赞美我如花的祖国，请将我的字吹成一簇鲜花，金底黄，玉底白，春酿的绿，秋山的紫。诗的后一半赞美菊花，而贬损热郁的蔷薇和微贱的紫罗兰，流露出反弹型的中华至上论或华夏中心主义，一连串感叹号也未免损伤了抒情的雍容，而前一半却纯粹以画工精细地描绘出一幅幅静物，线条繁复，色色浓丽，真可谓铺彩痴文，体悟写志。接续的是楚辞汉赋的文脉，且听开头的两节，插在场景的虾青瓷的瓶里，六方的水晶瓶里的菊花，攒在紫藤仙姑兰里的菊花，守着壶酒的菊花，陪着熬盏的菊花，未放、将放、半放、盛放的菊花，镶着金边的绛色的鸡爪菊，粉红色的碎瓣的绣球菊，懒拥拥的江西腊柚，倒挂着一柄风科似的黄心，仿佛是夺子的向日葵呢。 长瓣抱心，密瓣平顶的菊花，柔艳的尖瓣攒蕊的白菊，如同美人底攒着的手爪，掌心里掘着一撮金粒。虾青瓷、水晶瓶、紫藤仙姑兰，这些繁货的物品未曾经眼经手是叫不出名的，否则虾青解释成虾子壳那样的青色就还是不明不白。动词也精准不移，瓶故云叉，兰故云攒，酒壶寂寞可谓手，而在持螯大脚把盏轰饮者的边上只能叫着陪了。未放、将放、半放、盛放，仍然是一丝不乱的分寸感。第一节青瓷有了，接下来第二节便是金、绛、粉红、黄与白的合唱，但不是泼墨写意，而是用精密的文字复形。长瓣抱心，密瓣平顶，倒挂着一柄风科式的黄心，掌心里掘着一撮金粒，状物之宫切，画风之复艳，简直是宋人院体画的路数。院体画是赋的手法，而文人画的手法为比兴。中国的诗后来与词赋渐行渐远，即以比兴为主，以神韵为上，在状物造型方面不甚错意，就像文人画一样，一笔草草聊以记忆耳。 宋元明清的咏菊诗，菊花也不过是作诗的一点由头，大家都奔着高洁的精神去了。闻一多则不然，檐前阶下篱畔，圃心底菊花，矮矮的淡烟笼着的菊花，丝丝的疏雨洗着的菊花，金底黄，玉底白，春酿底绿，秋山底紫，剪秋罗似的小红菊花，从鹅绒到古铜色的黄菊，带紫锦的微绿色的真菊，是些小小的玉管缀成的，为的是好让小花神儿夜里偷去当了声儿吹着。大似牡丹的菊王到底奢豪些，它的枣红色的瓣儿铠甲似的，张张都装上银白的里子了。星星似的小菊花蕾儿还拥着褐色的萼背睡着觉呢。画面由静止渐趋生动，拟花于人，仿佛在讲童话故事。这首近六十行的诗的一半赛似开了一场菊展，诗人是在细数记忆中那些摇黄未紫的名品，却难得如此真切细致。此诗落款是1922年10月27日美国之城。闻一多在芝加哥做什么呢？在学美术，他先后念过的是芝加哥美术学院和纽约艺术学院。1925年毕业回国，也是先去北京艺专任教，难怪他对线条和色彩和形体那么敏感。闻一多可谓王维所说的素是缪词客，前身何画师，文心雕龙全赋云，丽词雅意，福彩相胜，如组织之品诸子，画卉之拙玄黄，文虽新而有志，色虽柔而有本，此立赋之大体也。这首一局总体上是笔的手法，但撑起骨架又支出肌理的是赋，它为我们展示了新诗可以拥有的另一种潜质。远绍楚汉的词赋传统，以淋漓的刻画和精致的描摹见长，风格密实而规模宏大。 好了，朋友们，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，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《春日游罗浮潭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新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《唐诗地图》， 欢迎收听《唐诗地图》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《春日游罗浮潭》。行歌